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依法办事，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北京平安，人人共享。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切不加，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月纷纷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马三立的一段相声引起了相声史上的一场风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啊，我们就来说说马三立及他的买猴为相声界带来的影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新中国成立以前的相声基本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何谓民间文学呢？也就是说呀，一段相声是集体创作、集体流传、集体加工、集体保存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相声的民间性质逐渐淡化，同时逐渐转化为作家文学性质，因此也慢慢出现了相声作家。何池就是新中国第一批相声作家中的佼佼者，他的相声以辛辣讽刺而著称于世，他创作的买猴家喻户晓，作品中的主角马大哈几十年来啊，成了中国人民心中粗心大意者的别名。这个相声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让我们来听曲艺理论家薛宝坤怎么说。 当时啊，何池啊，他参加一个座谈会，就有个这样的事实，就是把那个买猴牌肥皂变成了买猴啊，这样一个事实，所以他就要根据这个写的这么一个作品。武三立写的后反应并不大，那么很快就马三立先生就给立在舞台上了啊。大部分的这老百姓觉得这个作品很好。 下面就让我们来欣赏一下马三立、王凤山合说的相声片段《买猴》。 我们最近办了批货吗？ 哦， 呵，太好了。 是啊， 太需要了。 哦， 可这货办来了 啊， 太好了。 办来的缝纫机 不是， 自行车 也不是， 电视机 哎更不是了。 办来的什么货？ 那个猴 猴 对， 哦， 猴， 皮猴、棉猴 不是， 猴什么猴啊？ 猴 猴嘛，就是那个活的那浑身上下都有毛的那猴。 耶耶耶 啊，就有这么一天吧，我在我们家呀刚要吃晚饭。 哦哦， 这时候我们科里头通信员给我送家一张紧急通知。 嗯， 我接过来一瞧，上写着是三立同志，今派你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哦， 紧急任务，马上动身。 有， 我一瞧，哦，紧急任务 啊， 我得走 啊， 完成买猴任务 啊， 买火车票奔东北啊，我走。 哎哎，您等等等等，您这公司买猴干什么呀？ 啊，是啊， 啊， 那个，那、啊、可说呢， 啊，可说呢， 啊，对呀、啊， 什么叫可说呢？我问你呀、啊嗯，买猴干什么用？ 这我也纳这个闷儿了吗？我想，我们千货公司货物齐全， 嗯， 我们绝不能卖猴啊。 对呀、啊， 猴有什么用啊？ 是啊， 哦，后来我一想，对，我想起来了， 什么呀？ 猴有用， 有什么用啊？ 猴能看家。 啊，对对对对，你们这千货公司大企业， 是啊， 楼上楼下科室多， 对， 部门多， 是 哪一部分不得用几个猴看的、 哎、 这不像话呀、这个、有用猴看家的吗？ 那不对吗？ 那不对， 那猴有什么用？哎，猴能耍呀， 啊、 嗯、哎，耍呀，戴着小花脸，穿小红衣裳，一敲锣，汤汤汤 啊， 耍一套，耍 猴，好好好， 耍猴。 你们这公司有耍猴不？ 啊， 那成马戏团了。 哎，对呀、啊，那猴干什么用啊？ 干什么呀？ 我又一想，哎，对了，猴有用， 有什么呀？ 猴毛有用啊？ 干什么呀？ 猴毛织毯子，织毛衣， 啊， 对不对？ 织毛衣 啊， 好，穿着猴毛的背心。 嗯， 猴毛衣， 嗯， 那好，穿上蹭眼玩吧就，不成。 那要不然你说买猴干什么用？ 嗯，那我哪知道啊？ 那怎么回事呢？ 哎哎，也许这通知他给你写错了。 哦，这通知写错了。 哎， 不能 不能 不能不能不能，老马已经调走了。 哦， 谁还能办这种错事啊？ 老马是谁呀、 啊？嗨，从前我们科里啊有一位文书， 哦， 姓马。 啊啊， 叫马大哈。 马大哈， 嗯， 怎么叫这个名字？ 就是马马虎虎、大大咧咧、嘻嘻哈哈。 嗨，这叫什么名字？ 他外号叫马大哈 啊， 他是我们科里的文书，写字的 啊， 一些啊通知啊、报表啊、文字材料啊，都归他管。 哦哦， 这马大哈的工作不认真， 是 总是啊迟到啊、早退啊、交假条啊、不上班的，就算他上了班 啊， 也不干正经的。 哦， 坐在那儿啊，打电话。跟他对象聊大天玩， 嗨， 再遇上我们这位科长 啊、哦， 这科长啊，不管大事小事，他都要书面通知 啊。 哎，他倒不怕废纸， 嗨，文字主义 可不是吗？有一次就这样吗？ 啊， 科长要派一位王同志出去办事儿， 哦， 找马大哈给写通知 啊， 马大哈没来， 哟， 天天迟到， 嗯， 2点上班，3点3刻才来， 好嘛，迟到了1个多钟头。 科长一看马大哈来了，哎，老马。你给王源写个通知 啊， 叫上锦州道批发站提货，明天就要办 啊， 快点。马大哈，哎，好了，慢慢腾腾的，不慌不忙的，点上烟，沏上茶，拿起笔来要写通知啊。 嗯， 就在这功夫，就听哗啦啦啦啦啦，哗啦啦啦啦， 哎，这什么响啊？ 电话来了。 哦， 找马大哈。马大哈接电话一听，喂，老马呀，看电影去。我买了票了，啊，去啊！ 这是谁呀、啊？ 这马大哈的对象， 嗨， 经常俩人在电话聊天。马大哈说：“啊，说什么什么什么电影？什么片子？”那个说：“啊，是啊，我告诉你啊， 啊， 冷酷的心， 嘿， 我没看过， 嗯， 快点来呀、啊！”马大哈说：“不行，我不在班上，我没有时间去啊。”哎呦，你看看你，都买了票了，完了完了，不看不看吧。 嗯， 我知道了。 嗯， 你对我就是冷酷的心。 嗨，这挨得上吗？这 马大哈这就没办法。等等，我去。你这你着急干嘛？我去呀。 嗯， 你在电影院门口等我，我马上就到。 哎， 啪，撂下电话，抄起笔来，这就写 啊， 大笔一挥，3下5除2，还写得真快。写完了，啊、科长也没细看。 哟， 签字盖章，通知送走了。 啊， 马大哈装模作样的